宇文周的口气中充满了不确定。作为荣耀四大战术大师之一，他当然不可能认不出战术。只是眼下朱泽楷对乔一帆，这怎么看也不像是 Box One 的格式。所谓 Box One， 是指将对方战术环节中最重要的选手和角色脱离体系的战术。乔一帆的能力大家都看在眼里了。这一战中星星的开局优势离不开他的鬼阵，叶修对江波涛无浪的隔离分割时刻也多亏了他对周泽楷的骚扰，说他是星星战术环节中的重要一环也不为过。但问题是，乔一帆相对于星星战术的重要性难道比得上周泽楷于轮回吗？ Box One 战术可极少是派己方核心选手去执行的，这样一来岂不是先让己方失去核心，没有办法最高效的运转？若是以核心对核心，这样的 Box One 还勉强可以让人理解，可是眼下由周泽楷对乔一帆进行 Box One， 怎么看也像是轮回反要吃亏一点吧。宇文周看了一眼萧时钦，萧时钦又看了一眼张新杰，三位战术大师眼神互相走了一圈，最后却都没说出个所以然来。可是场上形势却真的就照这样的路数走下去了。一枪穿云追杀起了一寸灰，速射加乱射，分析场上五人都曾将乔一帆的阵轨压制住，此时火力集中于他一身，乔一帆根本没有丝毫反抗的机会，只能让一寸灰拼命逃。一个逃，一个追，乔一帆当然不想和团队失去联系，但是被周泽楷的一枪穿云这样追着屁股撵，他能躲过攻击就算不错了，哪还能依着自己的想法去选择路线？周泽楷是不是想发挥他的职业优势？萧时钦这时突然有点想法，连忙说了出来。神枪手的职业优势是什么？作为职业选手，这种问题连脑子都不用过，下意识的就有答案。再结合眼下状况，大家秒懂萧时钦说的必然是攻击距离，因为是远距离攻击手，所以当周泽楷的一枪穿云将乔一帆的一寸灰驱逐到他无法支援星星的时候，一枪穿云的攻击却依然可以加入战局。也就是说，他的这个 Box One 一方面将对方重要的战术棋子推离了对方战术体系，另一方面他自身却凭借职业特点继续参与己方这边的战术运转。萧时钦因为自己角色是枪系，在这个问题上的反应比宇文周、张新杰还有其他选手都要快了一点点，但大家秒懂他的意思后再看场面，感觉还真就是这么回事。将乔一帆的一寸灰推离到一定程度，一枪穿云突然又转火，砰砰砰，向着君莫笑和韩嫣柔又是几枪。周泽楷暂时不是轮回战术中的核心，但是至少他还在参与战术，这几枪的攻击一点都不敷衍，而是全力配合着团队节奏。吴起残忍静默的助阵，周泽楷这边一枪穿云的火力支援，江波涛终于得到了机会。吴浪一记地裂波动剑扫中，剑走中途变向，转成一记裂波斩切向另一侧，瞬间攻击两个角色。虽然最终都没命中，但是终于抢出了一个得来不易的空档。后退，吴浪连忙就向后退。君莫笑和韩嫣柔两个贴得他太近太近，以至于吴起的残忍静默加入后，江波涛依然显得很被动，他的魔剑士到底还是需要些许空间和距离来发挥。完全贴身，即便波动剑都是瞬间技能，但发招还是不比很多贴身短打的职业更迅疾，很容易被压制住。现在好了，一步后退就有了一步距离，对于江波涛这顶尖高手来说，这和被完全近身贴住已经有了天壤之别。极光波动剑，后退中吴浪又一剑出，施展的正是波动剑中速度最快的一招，被近身贴住，这技能完全没办法起手，现在有了一步距离，那该是对方因为距离太近避不过这一剑的迅疾了。极光闪过，说是一眨眼， 都有侮辱这一击速度的嫌疑。一步距离，对这技能而言，距离就仿佛不存在一样，剑挥起，那波动之力就已在一步之外。这已经不是反应和操作可以应对的事，除非是用了经验做出了预判。所以江伯涛没有将这一击轰向君莫笑，在他看来，叶修做出预判的可能性更高，这一击他最终轰给了韩颜柔。唐柔果然没有那么丰富的经验让他此时做出闪避这一击的反应，但是没有闪避的反应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反应。唐柔的反应早在躲过吴浪先一击的地裂波动剑，看到吴浪在后退步时他就有所反应，只不过他的反应不是躲避吴浪接下来的攻击，他的反应是连忙追上这一步距离，继续抢攻压制吴浪。韩颜柔一步跨出，火舞流言刺出，极光闪至，中！极光波动剑立即在韩颜柔身上留下了一道剑痕，但是江波涛的吴浪呢，却也已经被韩颜柔的火舞流言刺中，挑起元武棍。两个技能到底哪个先命中已经不重要了，总之结果是谁也没能打断谁的攻击。韩颜柔结结实实地吃下了这记极光波动剑，但吴浪也被他的元武棍给挑中。晃动的身形没有影响到唐柔对这一技能的控制，好容易抓住机会退开一步的吴浪转眼又被摔回地上。叶修的君莫笑早已抢不跟上，他并没有急于攻击，但是君莫笑的站位却和韩颜柔一起将吴浪夹在正中。本都准备好迎接江波涛的吴起这下扑了空，和江波涛一样，对于唐柔这样拼命的攻击性他也准备不足。虽如此，吴浪距离他的残忍静默也是极近，但是更近的是君莫笑和韩颜柔，这两个角色不仅是将吴浪贴身挤住，更对他保持了夹击之势。吴起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直接冲上抢人，结果枪响，一枪穿云的攻击又到了，这让叶修和唐柔都没办法专心应对眼前，两人的角色要闪避一枪穿云的攻击不得不放弃原本的站位，而一枪穿云的攻击偏偏就在配合着吴浪的起身。君莫笑和韩颜柔稍一松，他立即翻身就起。果然职业选手们现在不会再疑惑了，周泽楷果然如他们所想，一方面限制住了乔一帆，另一方面却利用远距离攻击给予己方一针见血的支援。江波涛操作吴浪起身，吴起也不失时机地操作残忍静默发动抢攻，配合着一枪穿云的远程支援，这两个角色飞快完成换位，吴浪终于是被掩护到了残忍静默的身后。至此，星心对江波涛和吴浪的压制终于也被轮回破解，叶修和唐柔原本牢牢掌控的局面却因为周泽楷的策应被大破。与其说这是 Box One， 我觉得倒不如说是明星战术更为合适一些。萧时钦这时说着，众人都点了点头。真正的 Box One 在另一边，张新杰忽然说。他注重细节，所以在看到周泽楷屡屡策应江波涛和吴起时，他立即意识到了有一点不对。星星的叶修和唐柔几乎没有得到过任何支援，这太不真实了。星星可是有着荣耀一等一的策应高手苏沐橙，他和叶修的默契和战斗法师的默契让他策应叶修和唐柔肯定十分得心应手。苏沐橙去哪儿了？所有人紧盯这边战局时，张新杰却很早就开始留意向另一处。苏沐橙被孙翔逼住了，但张新杰不是一个会轻下结论的人，所以他注意了这边很久，直至现在他完全可以肯定这才是轮回真正执行 Box One 的地方。孙翔对苏沐橙，一叶知秋对沐雨成风， Box One。